对这生命难提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望一天可以兑现 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往昔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提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，永远那样。 心话，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掌柜 baby 不想当。

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我是望着满像密密爬满的记号，总是混乱眼中答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眼睛光照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死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早已穿着有好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不在你身 太多，如今对你是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

Thank you. 心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爱玉带出的问题，李玟演唱的爱情躲避球，庾澄庆带出的爱情黑皮书。